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3号王铭，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周末好，我是一梦。 Hello， 各位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我是王瑞，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早间服务咨询类节目《青年说》，在这个周末的早晨向大家问好。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小小王国》里的巨人国王。 没错， 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话题的时候还是蛮奇怪的，什么叫小小国王里的巨人、 小 王国里面的巨人国王、 说实话这个题目我是起得非常的自豪的啊！这个题目我想了好久， 还是挺有深、还有挺有含义的、 是的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种我们小时候可能叫这种东西是玩具啊、就是小的时候可能很多的男孩子更喜欢这样的玩具、比如说去买一个高达是吧、小的时候甚至更早的时候还有奥特曼、是吧，这样的小小的这样的小玩具、啊，咱们小的时候啊一般都会称之为玩具， 嗯，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啊，时代的发展 改名了是吧， 社会的进步它改名了啊、一般现在都叫玩模型、是的啊，咱们今天就在直播间中请来了一位啊模型方面的达人啊，他不仅是收藏了很多模型、而且还会自己制作模型、他叫张敬天，来先让咱们的嘉宾张敬天和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张敬天，我是一名模型爱好者、就像刚才王伟说的，我平时会收藏模型、也会制作模型。 好，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2个小时之内，要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关于模型的收藏和模型的制作。 没错，但那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 是的， 假如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您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通过音频这个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的，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 没错， 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也可以在直播间中和我们互动，并且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的直播。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模型方面的达人啊，如果您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视频的这个方式看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很多视频以及图片的这些资料。 是的，今天如果你对模型感兴趣呢，就赶紧关注我们吧，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们都会一一的给你答复的。 另外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照例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 是的， 今天是白天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轻度到中度的雾霾啊，这个 夜间呢是也是晴间多云，有轻度的雾或者是雾霾，南转北风1到2级，是气温是10度到-3度。 是的， 这两天的气温一直都是处在低位徘徊啊，所以说大家出门的时候 一 定要注意保暖，尤其现在早晨嘛，比较早起床的孩子们都是苦命的宝宝， 比如说我们是 的嘛、那好了，我们今天在关注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是勾起了我们很多的回忆啊，勾起了我们很多回忆。我觉得小的时候小孩子们玩游戏玩的这些东西啊，往往是大人们很难以去理解的。 对，你比如说女生喜欢芭比娃娃， 对，女生喜欢这样的洋娃娃、芭比 娃 娃这样的， 对对对， 然后男生喜欢这个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 对 啊，包括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小的卡片 啊，对对对， 是吧， 就是很多人都是收藏那种卡片， 对，然后男生们还会在地上拍着玩， 对对对 对, 对 我记得我当时我妈就非常理解不了我为什么喜欢玩这个，就是完全理解不了，但是说实话我现在你让我解释我当时为什么会喜欢玩那个我也理解不了，但是小孩子们呢可能就玩这个东西啊就跟大人们的视角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还玩一个游戏叫那个弹那个弹珠，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当你赢了别人之后把别人手里的东西赢过来的时候， 对， 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强的， 是 吧， 是 的, 是 的， 那相对于玩这些比较有竞技性的这样的玩具啊，我觉得这个玩这个模型啊，包括咱现在还有一个词叫手办 啊，对， 是吧， 手办 就是比较二次元的一个词， 对、 这样模型类的这样的玩具的话是相对而言佛系一点的， 是的， 是吧，它更多的时候是考验你的这个动手的能力， 没错 啊、咱们先来看几张嘉宾来带给我们的他的这个图片吧， 好， 他收藏的一些模型。 OK， 这样吧，我们就是把这个图片点开，然后我们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嗯，没问题。 好好好，来，我们先看第一幅图片。哎， 哇，坦克！让我说的话就是哇，坦克。 是啊，因为我看这图片都是坦克。我们嘉宾可以看到那个、 可以看到 啊。对，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就像王远说的，它就是一个大坦克，这个是个大白画、然后呢，它的型号，你看这个坦克上面，它有一个300。德国的印记，这是一辆德式的坦克，在二战期间非常出名的虎式坦克，而且它是一辆后期型，它的外观是一个比较长条的，所以能看出来它是个后期型的，是二战期间德国的最最最可以说最厉害的吧，是主力型号。 哎，其实我真的这看到的这个模型坦克之后啊，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栩栩如生啊，它的整个的顶上的所有的纹理呀，包括顶上的所有的挂饰呀， 就是 坦克应该有的东西它都有， 就是大的坦克缩小了而已。 是的，那这个坦克有多大？ 这个坦克不超过20厘米吧， 不超过20厘米， 对， 比手要再大一点点。 没错，比如你像模型吧，它其实不光是小的叫模型，放大的也可以叫模型， 就大模型，对、 对，你比如说，你喜欢蚂蚁，这种东西很小吧，你需要去观察的细节，那需要做一个更大的模型。像这种大的坦克，或者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有了解过高达对吧， 高达 是非常大的，那它需要你想知道它的细节，想去触摸它，那你需要一个更小的模型，所以它有对模型的分类它是有比例的。刚才咱们看到这个是战车里面最主流的1:35的， 对， 1:35， 就是35个这样的模型，是一个这长度啊、宽度啊，然后是一个真实的比例。 就是每种模型它都有一种和这个本体之间的这个差距，是吧？ 对对， 最常规的是1:35啊，也有更 大或者 更 小的， 更小一些的。 对。 这个是一辆坦克车啊，我们还看到它其实咱们的嘉宾啊今天收集的这些模型它是横跨水陆空三栖啊， 对， 还有一架飞机，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飞机是吗？好，我们看一下啊。好，哎，这个 看到这个它其实哇，这就往下一翻发现真的有好多，还有战舰啊什么的。我们来看一 下这个吧，这一款。哎，我们的这个鼠标有一点点不太好，这一款吧。 哇， 嘉宾可以看到吗？ 这一款大家都应该很了解了，是我们国家的主力型号， 目前正在服役的歼十。 歼十是吗？ 对对对，王瑞你也很了解吗？ 这个飞机真的是。我还是要说栩栩如生，我真的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形容。 对对对，就是如果它旁边没有任何参照物，做的好的模型，你会以为它就是真实的。 嗯， 包括它这个 原机， 梯子真的是非常的画龙点睛啊，它这个舷梯。 其实不光是这个舷梯，内部因为我没有找到图片嘛，做的很厉害的大神吧，他会把内部的，比如说仪表盘，可能真实的仪表盘也就这么大， 嗯， 是的， 对，也就几十厘米，再缩小成35或者是72比例之后， 只有几毫米大小， 非常小，他会拿笔都给勾出来， 然后就是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是吧？ 对对对。 就和原版的是一模一样。 那制作一个这样的模型需要多长时间呀？ 那时间真的超久。是这样，它模型一般分成两个部分嘛，一个是组装，就把它的零件都拼在一起，然后呢，还有需要一个涂装的过程。组装的话，像35-72比例的，可能我现在大概需要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 对对对，因为，其实你想把它拼起来很简单，几个小时你要做得快就可以完成，但它需要一些打磨的过程。比如说零件它因为都是塑料注塑的嘛，它会有一些毛边，你需要把这个用小刀把毛边，对对对，修起来很费劲。 哎，就是除了这些的话，就是一些彩绘，就是你不得喷漆嘛？ 对对， 很多就这些也是加到里面，一共需要10到20个小时。 那不止，光组装可能就得10个小时，喷漆的话还有就是手绘，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毛坯房。 对对对对对，没错。 如果你想精装修的话，那就有的忙了。 对， 那咱们看到这个坦克、飞机，它还有更多的别的啊，我们待会儿可以不着急，接着不着急慢慢看。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时长当中会一一给大家介绍的。 但是我发现啊，这个今天收集的大多数的模型啊，都是这个军事类的， 军事类的 啊，要不然是飞机，要不然是坦克，要不然是战舰。今天有收集过别的种类的模型没有？ 有，我 或者说这样吧，这个模型啊，一般它主要来讲分哪些种类？ 分种类啊，你要因为模型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就像王瑞刚才说的，以前的玩具，比如说什么奥特曼，对对对，或者是什么宠物小精灵，这种小手办也都算模型，还有就是一梦刚才说的，芭比娃娃，它也可以说是一个模型 的一种， 对对对，按题材分呢，主要是分成军事、科幻，还有这些动漫呀、什么的。 科幻，比如说什么变形金刚， 对对对，变形金刚， 高达，变形金刚，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的男性朋友都在收集变形金刚的这个模型。 对，那个还是挺大的， 对对对 对 对对， 还有， 而且还很贵， 对对对，超级贵， 对，超级贵， 然后像比如说按它的动力分吧，就分成静态跟动态的。所谓动态呢，就是装一个小马达可以动，然后呢， 装电池什么的。 对对对，那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像，可以遥控的，你看那些那个 飞机， 对对，可以飞的，那就很厉害的了。那还需要一定的操作性，不光是动手能力，你还得会控制它。还有一些是按材料分的吧，比如说用纸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它是能用纸做出比如说钢铁的那种感觉。它用手 什么样的纸？就是我们现在这样的纸吗？ 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 它用来模仿不同的材质嘛。 那所以说这个从各种各样方面来分啊，有这个就是材质的分，这个主题的分啊，其实咱们呢，从主题来看吧，咱们今天要不然就从主题来看，其实这样的军事模型大多数的都是这种静态的吗？还是说还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些都是可以动的？ 不，刚才我给你们看的这些照片，全部都是静态的，就是它主要的过程，对，它主要的过程是制作，玩这种静态的都比较享受制作的过程还有涂装的乐趣。像动态的呢，它后期做好了之后还可以去比如说飞一飞啊，跑一跑。 那好，我们看了这么多模型啊，我们也和嘉宾简单的聊了一聊，让大家稍微了解了一下模型这个概念是什么啊。咱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则啊，最近啊我在网上找到的看到的关于各种各样的关于模型的小资讯、小信息以及小贴士啊。 是的， 首先是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啊，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说辽宁的一个农民手工打造了一个空客 A320 模型。 嗯， 啊，它跟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模型不太一样的是，这个模型它很大， 很大是吗？ 嗯，它耗费了60吨钢材以及105万人民币造出来的一个， 它自 非常 全部都是他自己弄的吗？ 应该是的，非常高价的一个模型。 嗯，高达是105万。 啊， 嗯。哦，很贵啊。啊，这个农民呢叫朱越。 嗯，他是一位飞机爱好者，为了实现曾经的梦想呢，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双手把这个模型做出来了。他是一个1:80的模型，好像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话， 比刚才的要大哦。 它是一个，虽然这个比例小， 对对对对， 相对而言小了一些，但是它因为本体比较大嘛，这个空客320空中堡垒嘛，是吧？ 是。 本身它本体比较大，所以说的话，如果虽然说这个比例小，但是还是很大， 还是很大。我觉得就和正常的小飞机，就小型的那个飞机客座的那个飞机差不多， 感觉差不多。 对， 根据这个农民朱越自己的介绍呢，他打算投入260万来做这个模型。 这个农民也是蛮有钱的， 啊，真的是土豪啊，是吧？土豪。除了空客 A320 模型飞机之外呢，它还包含了一个自制的驾驶舱、飞行设备和一辆登机车，他就准备做全套啊，都做成模型。 嗯， 朱越呢和他的这几个朋友一共5个人呢，通过反复的在网上比对照片，然后在网上寻找机身数据，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以及误区之后，终于是打造出了这个机身、机翼、驾驶舱、发动机和尾翼，拼装成一起呢，完成了这架空客 A320 的模型，一共消耗了60吨钢材。 对， 我觉得按照这个描述啊，它都能飞了。 是啊，我也觉得它可以飞了。 它基本上什么都给做出来了。 是是是。 所以说呢，这个朱越呢就对这个记者介绍说呢，这个空客 A320 呢，他打算把这个模型打造成一家餐厅。 嗯， 因为它很大，所以说它就可以做一个主题像游乐园餐厅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啊。飞机上一共设有36张一等座啊，提供餐厅和变成餐厅提供这样的服务啊，还有食物。所以说呢，他这个也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小的店，是吧？ 对，就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是的，没错。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哎，没错。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资讯。 嗯， 哎，我们就说我们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苹果的一些设备了。 是的， 那比如说手机还有电脑。 嗯， 那苹果拍摄的动画片到底有多么的复杂呢？音乐 iPhone 制作的手工搭建的模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近日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吧。 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视频前两天还挺火的，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好多人转载了，包括本身也是发布在微信公众账号中过。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Phone 近日发则的一部小短片。 Coffee is your cup, half full or empty. When we talk, you say it softly, but I love it when you're awfully quiet.You see, a piece of paper could be a little greater. Show me that you can make her. You'll never know until you try it. You don't have to keep it quiet.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了，刚才我们说苹果今日发布了一则小短片，那这则小短片的时长呢其实有两分多钟， 将近三分钟， 对对对， 它实际上是一个苹果的广告， 是的 啊，但是拍的真的很有意境啊，苹果电影制片厂， 对、啊，然后那个这则小短片呢是苹果分享假日系列广告中的一则， 嗯， 那它的主题呢就是 Holiday Share Your Gift， 就是在你的假期里分享你的。 分享你的天赋， 对，分享你的天赋、啊、然后苹果发布的这个广告制作呢效果我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不错，非常 的 精致， 是的啊、嗯、那这部短片的特点在于什么呢？为什么咱们今天聊模型的时候要放这么一部短片呢？实际上我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没看出来、 嗯、 实际上它是一部由全部的实体的手工制作的模型拍摄出来的短片、 嗯、 而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用电脑制作的动画、 动画、 它是所有的东西，包括里头那只狗也好，主人公也好，所有的城镇都是手工制作出来的模型。 哇，好厉害耶！ 你包括里头的苹果产品也是的啊，包括这个，所以说呢，这在这个广告去发布了之后呢，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 嗯， 这些广告的这部短片的制作人员呢，也在之后接受了一些记者的采访，并且分享了制作这部短片的时候的很多的花絮细节以及幕后故事。 嗯、 咱们在下个时段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幕后的花絮。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送给大家。 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都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身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凝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度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

今天也是收藏了很多，包括制作了很多的模型，咱们在上时段也和大家简单的展示了其中两张照片啊，三张照片。其实啊，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系统里头有超级多的照片，我们可以一会儿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和大家细细的来分享一下这些照片啊。今天也刚才和我们说，他也准备了其中很多的好几个模型的背景故事，也和大家讲一讲。 没错， 咱们在上个时段最后呀，看了一部苹果制作的广告啊，也说是广告，其实是一个其实挺动人的一部小动画短片吧。这部动画短片呢，它的特点，它的过人之处呢，就在于它其实是真实的真实模型摆拍的这么一个就是动画作品，它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电脑去制作的，有所有的场景、所有的道具、所有的物件，包括他们想要卖的这个苹果手机啊什么东西的，全都是实景制作的，都是模型。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广告播出之后啊，受到很大的好评之后，苹果又出了一个来解释这个广告是怎么拍的视频。这个视频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说啊，这则短片中出现的所有的场景，苹果都采用了实景模型搭建的方式进行了还原啊。 实景模型搭配的， 实景模型的啊，除了搭建了实物的模型之外呢，所有的模型还进行了喷漆上色的处理。在细节之中呢，动画中出现的所有的汽车的车灯都是可以点亮的。包括建筑物里的这个灯光， 这里面都有电池， 对，都是可以点亮的啊。虽然是这个模型的模型的设计，但是尺寸是按照一定的比例还原真实的街道场景， 没错。 而且这些的建筑模型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其实，在现在这个电脑。就是模型技术、电脑还原技术越来越电脑 CG 技术吧，越来越发达的当今啊，还是坚持用这种方式来做动画的，这样的做出来一部动画会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观感， 是的， 是吧？我们就会感到，我们看这部动画片的时候，就感觉它和别的动画片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啊。 就是，但是你也说不太明白是哪儿不太一样， 不一样。 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有给人一种非常独特、清新的感觉， 是的， 是吧？ 好，这就是我们分享的这一条资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条资讯，就是有一些电影当中很多的宏大的场景也都是用这种微模型拍摄的。 是的，就像咱们刚才说苹果的这个啊，其实啊，近几年来这个电脑的 CG 技术是越来越好了，但是在早年的时候，这个没有这些技术的时候是怎么样拍电影的呢？其实有很多啊，咱们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是个 泰坦尼克号 、它那个船， 对 它本身就是一个，当你要拍那样大的场景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模型还原的。 是的， 包括其实还有一些大家看不出来的，你比如说大家看过这个 盗梦空间 的最后他们在那个雪地里决战的那个场景，也是用模型拍出来的。包括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哈利波特的那霍格沃兹。 是的，是的。 我们虽然知道它是有这个实地取景的，是英国的一个城堡，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哈利波特的第一部是拍摄于1997年，1997年的时候，这个电脑的技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当时的很多的这样的大场景的拍摄，包括给我印象最深的整个哈利波特八部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部的时候，哈利他们乘船去霍格沃兹的那个场景， 对， 那个场景实际上是用这个实体模型去摆拍的，因为没有这样的电脑，当时没有这样的电脑技术能够还原出来这样的场景，在现代的电影工业之中啊，很多的场景其实都是用这个电脑去制作的，你包括很多的，包括一些美国好莱坞大片中的那个电脑场景，真的让我们叹为观止。比如说迪士尼、皮克斯他们很多的，比如说什么《寻梦探险记》，或者说这个《疯狂动物城》，他们这些完完全全用 CG 去制作的这些电影，真的是让我们叹为观止。但是当我们去真实的用这些实体的模型去搭建一个梦幻的场景的时候，这种场景也是让我们觉得一种独特的、全新的观影体验啊。 对， 所以说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也是模型的一个实实际际的作用吧，也是它的不光是玩具， 对， 它更多是有一些实在的作用啊。 对，也是根据这个时代一直在变化，一直在进步的。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些模型，要和静天一起聊的这些模型，更多的呢，它是一种收藏品，它是一种算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也好啊，乐趣也好。今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收藏模型的呢？ 对，开始到我们这个历史的开始追溯了。 历史的是这样，最开始接触模型的时候，大家一定都是小时候。像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小学的时候，比如咱们有那种科学课嘛，科学课上它会让你去制作一些模型，比如很小的船呀什么的，当时都是很简单的。 我小时候上这个科学课的时候，就从来没有搭出过完整的模型。 哎， 其实这是一个童年阴影，你知道吗？ 没有，我们科学课一般都被那个什么 语文课、数学课、 英语课给霸占了。 我有一个童年阴影是这样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上科学课，那就少有的几个还能上科学课的没有被霸占的科学课的时候，老师让你去搭一个小的就是小模型，完了之后它有一个灯泡是可以亮的，然后所有的就是同学们小朋友们都搭好了，就只有我没有搭好。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少个灯泡。这件事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童年阴影，就是我感觉哇，为什么我好像动手能力差了别人一档一样啊？这所以说这也是无良厂家是吧？ 是 毁我童年。那所以说静天小时候肯定是在这方面动手能力非常强的。 算不上强，是很喜欢 啊， 兴趣爱好。 对，当时就非常喜欢做这个，其实做的也不好。王瑞，咱们可能水平差不多， 是吗？ 没有，那可能都是无良厂家。 无良厂家。 那这是静天收藏的这从这个小的时候开始就是接触模型，那开始就是大规模的收藏，像这样的刚才放过的这样的模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是从大学开始吧，因为初中高中确实都没有时间去制作这些，刚才也说了，做一个就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基本上大学的时候闲暇下来会去制作，然后现在工作了之后，也是晚上吧，用晚上的时间会去做一些。 那现在收藏了大概有多少模型？有统计过吗？ 船的话，我做了大概不到十条吧。然后像坦克，大概有三四十。 三四十， 对， 和特混装甲师。 然后我做的多的是那种小人，大概有这么大吧。 小人， 对，35比例的，这大概有100多吧。 啊，一个。步兵连 一个连， 我感觉你现在完全是专业弄这个的吗？还是？ 不是，我有其他的工作。 这是一个爱好， 副业。 对，就是很喜欢。有的时候买了也不会去做，就是喜欢收集， 然后就是偶尔会去制作一下。 对。 哦，其实还是挺好的。 那你觉得啊，你比较得意的作品有什么？咱们可以看着图片来说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来看看他，我相信今天带过来的这些照片里的作品啊，一定都是他相对而言比较满意的啊。 是的。 咱们刚才看了一个坦克，然后还有这么几个坦克，咱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它上面写了叫狂怒，啊，我是一个军事盲啊，我不太了解，能介绍一下这是？ 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车组吧。狂怒我不知道，去年 这也是模型，上面的人都是模型是吗？ 都是模型。我不知道去年的一部电影你们看过吗？就叫狂怒，它的主人公就是这辆坦克的几位这个驾驶员吧。然后主人公就是这一辆坦克。所以这个场景是非常出名的，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 这是一辆二战时候的坦克吗？ 对，这是我最喜欢的型号。这个型号其实背景故事非常多了。它是一辆美国的，它叫 M4 系列。对，它绰号是谢尔曼。谢尔曼这个坦克它根本不厉害，就是它火力不强，防护性不好。但是美国是靠它赢得了这个地面的战争，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详细的说一下，这个型号它可以改装成任何一种车， 就是号称现在的五菱神车， 就是它是一个模型化的，是吧？ 对对对， 思维比较超前， 非常超前。而且，像美国的太平轮，你们知道吗？它就是一个运兵的，或者是对，是照着这个坦克的尺寸做的。也就是说，美军当时它可以把这个坦克投送到任何一个。就是陆地上， 就是这整个的管理的模式， 对，就是一个后勤 方便， 对，而且这个车它可以现在有各种型号，当时美国官方推出的这个型号就超过五六十种，现在模型是超级多，你能看到它，比如说装了扫雷的，装了那个防空的，装了反坦克炮。或者是装了，就是改装成将军的坐骑，超级多的型号。 哎，我发现他这刚才他所说的扫雷的啊，反坦克炮啊，这些零零散散的配件，其实在这个模型上都有展现。 对， 而且这个模型还有一个特点啊，它搭建的一个旁边有一堵墙。这个墙就很有给人一种战场的感觉， 战场感觉， 是吧？ 对对对， 啊，这堵墙稍微碎了一点点，这正常的时候是不会有的，这一看就有一种把人带回到二战的这样一种场景之中， 没错， 是吧？ 是的，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图片吧。今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好像 也是狂怒， 对对对，是狂怒的这个细节的部分。这是可能是模型制作者在做完之后，他又给细节拍了一些 啊，换了一个角度。 对对，像我也是做完之后觉得哪儿特别满意，一定会给出一个特写。 这款也是，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拍那个狂怒坦克那个轮子的时候，那不叫轮子，履带的时候， 对，履带 的时候，它那里边的所有的小的轴承、 机械， 对， 它甚至都给制作出来了， 对，结构都有的。而且你看这个履带上面，它有做旧的痕迹。 有一种磨损的， 对对， 磨损的感觉。 它刚开始就是塑料的件嘛，它非常非常的新。然后你要通过各种的手法，比如说涂装，或者你自己去给它刻一些这种划痕，来达到这么一个做旧的效果。 他刚才说这是塑料的，实际上他如果不说的话，我本来以为这是铁的， 以为是金属 吧？我本来以为这是金属的， 金属的，对。再看一下，这一款。 这个也是，M4 系列的，就刚才我说 M4 有非常非常多的改型， 五六十种是吗？ 对，五六十种，它可以涉水，可以做任何事儿，还有运兵的，像这一款是怎么说呢？它是最值钱的，因为它里面装的人是最值钱的。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著名将军的座驾 啊，将军， 对，这是特别有名的，叫雷电七号，这款型号就是专门保护那个将军来做的。 那他做的是谁呢？ 艾森豪威尔。 哦，美军的上将。 对对对。 那你作为一个将军的座驾，他这个除了看起来比较有气势之外，他还有什么别的变化没有？ 你可以看他的装甲，主要就是装甲嘛。你像那个现在美国总统的座驾，他一定是 空军一号是吗？ 对，空军一号、陆军一号，他一定是超能防弹的那种。这款坦克就是，他在各种装甲上加厚了很多，就根本打不透的。 我觉得这个模型的制作啊，也和它的这个也体现出这个主题吧，也可以算是。 对对， 它的整体的这样一种风格要比感觉比刚才那一辆厚重了很多。 没错， 对， 要厚重一些啊。 是的， 所以说模型的制作，我觉得一方面是要更加的逼真。有可能制作模型的人也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也没有见过这个实在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它为什么能还原出来呢？更多的是因为它还原出的这个制作品，这个作品本身的这样的它的主题或者它的作用吧，我觉得应该是。 对对， 没错，是的。 而且在这些模型里面，制作者在做的过程中会带有一种情感，比如说反战的这种主题，或者是表现这个人员伤亡特别惨重的，有一种像战争，还会有这种思念家乡的感觉，这个制作者会带着这种情感去制作，你一定是能从他的作品里体现出来的。 好， 那这个咱们刚才看了几辆坦克啊，非常著名的一些战役，二战中的这些坦克的类型啊，其实这个今天也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制作中的困难。今天自己会制作模型吗？ 对，我平时 有空了就会做一些。 那自己制作的时候，你觉得制作模型哪步骤最困难？或者说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制作模型需要哪些步骤？ 对 啊，做模型大概就算两步吧。 嗯， 第一步就是把它说简单点就是拼起来，我们叫素组。 素组， 素组就是不需要任何上色的，所以叫素组嘛。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把做好的，就它现在它已经成型了。你比如说它是个坦克，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坦克了。你需要再给它涂装。 就涂颜色。 对对，涂颜色。其实涂装这一步就特别像我们女生的化妆，一梦你肯定会很了解。 嗯， 它会比如说喷一些底漆啊，就是用来给它让它有附着力，对，非常像 高光啊， 对对，高光阴影这些都会用到。 哦，所以就是那静天就是在制作模型之前，你有没有专门学过这个制作模型？ 没有没有， 就是纯兴趣爱好。 对，纯兴趣爱好。我就是小学的时候很非常感兴趣。 那你之前擅长画画吗？ 超级不会画，画得特别不好。但是我在做模型的过程中吧，刚开始做的就跟王瑞说的，只能是让这个无良厂家背锅。其实是我是自己做的不好，然后慢慢你做多了之后，就是会有这么一个精进的过程吧，会做的稍微好一些。然后中间我也会向比如说绘画的朋友去请教，大概这个笔要怎么用啊，颜色要怎么上啊。 嗯， 可以看出来静听还是研究了很久的。 啊，对对对， 研究了很多，花了很多精力。嗯，那你刚才讲过两个步骤，先是素组，完了之后上色。这个叫那你觉得这两个步骤之中啊，相对而言哪个更难，或者说哪个对你来讲更有困扰？ 嗯，肯定是涂装。 涂装 是挺难的。 嗯，就是喷漆啊什么这些的。 对对，因为像素组的话你只需要有一些耐心，和一些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技法就好。但是涂装的话，因为我个人对这个绘画不是很懂，比如说用笔啊，就这些技巧，所以说对我来说涂装是最难的。 那你是更喜欢自己那种买的现成的模型，还是更喜欢自己组起来的模型？ 我不会去买现成的模型 啊，从来没有买过现成， 从来没有买过，因为这个模型对我来说制作是最大的乐趣， 就是过程是很享受的。 对对对，我可以做的不好，但是我要在我的模型里有我自己的情感。 所以说他我觉得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情感投入进自己的爱好之中的一个人。 对 对 对， 是吧？他的不管是这样的收藏的模型也好，制作的模型也好，都包含着自己的情感。咱们可以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这几张图片。这个是一艘航空母舰啊。来今天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这是一个辽宁号的照片。对对对，这是近两年非常非常火的模型。以前可能我们国家没有航母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这种模型商，做模型的，就是做航母的非常少。在有了这个辽宁号，大家都开始去做这个模型。 辽宁号应该是在大连吧？ 啊，对对对， 我记得是因为我是大连人嘛。就当时我们那个码头什么那块就是有在。 啊，对对对，现在好像也经常能看到。 对对对。 那这一艘辽宁号它是多少比多少的呢？多少比一？ 这个我看着应该是350。 350:1啊，因为可能本身这个 它本身就太 大 了， 太大了。 对，如果你是做个35:1的话，那实在是太大了。 对 对对， 可能 家里放不下了。 是的，没错啊。那这个东西制作的时候，它我觉得它非常有特点的是底下的这些水。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模型的制作啊，我看了这么多，我觉得很多的模型它喜欢加入一些场景的要素在里面， 就有互动的， 对，场景的要素在里面，比如说这个水那个波涛汹涌， 对， 前面是那个二战的那些断壁残垣， 对对，那个墙， 这样的制作是有什么讲究没有？ 确实挺有讲究的。这个它本身是一条航母，如果不加任何场景，它就是一个单体的模型。但是很多人会喜欢把它就是我说的带入情感嘛。但怎么体现这个情感呢？那就是在场景加入场景， 就像二战的刚才看到那个坦克旁边的断壁残垣，它体现出一个战争的残酷，这个波涛汹涌的海浪体现出这个辽宁，对对对， 乘风破浪， 对，所以这是我个人理解，就是这是作者的一种情感的表达。 嗯， 确实啊，我们去真正的去问一下这样的专业人士，你会发现其实它的一草一木一水， 没错， 一花一水都是有讲究的，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时段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模型的组装收藏，包括它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在下个时段和大家接着聊。 好，一会儿见。 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精疲力尽。下紧紧靠着彼此，只求也剩一点，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你，只是认定了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回头，都有你的笑容，是我忽略了你也会有想要哭的感觉，没有一种负 我梦寐以求的温柔，But I am more 失去你。 Sounds good, feels good. She maxed the credit cards and don't got a job. She pays for gas with all the change in her car. Is that the end of the road? 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西在南，湖南省西海丰，安逸566万人民，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王瑞啊。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调到 FM 98.2 AM 927，通过音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 是的。 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也可以在直播间中和我们互动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聊一聊关于我们模型的收藏以及制作。我请到了一位模型收藏和制作的达人张敬天，来让 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 嗯， 大家好，我是静天。 嗯，静天也是收藏并且制作了很多的模型，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图片以及视频啊，还有很多的故事。 是的， 我们在上个时段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模型制作以及收藏的一些小贴士、小技巧，包括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啊。 没错， 咱们接着可以和大家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模型的收藏以及制作。是这样的啊，我之前静天还发过一个视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一个军事模型的制作的过程啊。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我们可以挑着来看一下。 嗯， 看到的这个视频啊，是一个军事模型的制作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这是一个整体在给它上色喷漆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吧？ 对， 你看他手里拿的那个叫喷笔， 嗯， 这是在涂装的时候用到非常多的，大概就是上色的这么一个用途吧。 我看它这个其实上色它上的并不是非常均匀的，它有些地方是打了一些高光的这种感觉。 对，它现在这个你看又都给覆盖上了，因为它要有一个底色来衬托、 就相当于女生那个打底。 对对对，一模一样的 化妆打底。 它刚开始那个白色的部分， 嗯， 就是用来打底的，其实就跟那个刚才你形容的毛坯房抹腻子是一样的。对对对、一模一样的意思。然后呢，在有了这层东西，它颜料的附着力会更强，也就是说它不会有那种掉色的情况、 这是制作好了之后的成品， 对， 是吗？ 对，你看它只有简单这一层颜色的话，不会达到这个效果。它这个视频 做旧的感觉， 对 吧？ 它至少用了五层的颜料。 嗯， 有的时候它为了表现一个掉漆的效果或者生锈的效果，它会在里层的这个涂装会涂成红色，红色有那种漆生锈的感觉嘛。 嗯嗯， 对。然后它会在所有的模型都制作好之后，它再把这层漆给磨掉，来露出里面的颜色。 这个车的制作，它那个轮胎上好像像粘的土一样的。 对对，专门有那种效果膏，它就是刷上去你就有一种有泥土的感觉。这是一些田宫的兵人，这就是三十五比例的，这都是美军的。 他们手里头拿着这些枪械呀、包括装备，我们在很多的作品里头，影视作品中经常会看到的。 对 啊，非常的逼真。 像现在特别火的那个游戏里面也会有 啊。 现在不是98K 特别火吗？ 啊、是的。 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美军的， 应该叫 M1 加德兰吧？这个应该叫 对， 加兰德 步枪，这是我最喜欢的步枪。 哦。 跟这个98K 是齐名的。 哎，那所以就是过去我们就是原版的那些，比如说坦克啊这些，就是比如它的喷漆也像这么精细吗？ 对，都是很复杂的。它除了你看，大部分现在的都是用喷笔来喷，可能以前没有条件的时候，它会用 笔去用手去涂这个，但是手涂的话就有一个笔刷的问题了，就你刷上去之后 很匀， 对对对，你就需要十几层就是来刷这个漆， 会有一些纹理在上面， 对，它会刷很多遍需要， 嗯， 像我之前用手涂过，你需要先横着刷几遍，再竖着刷几遍，再横着刷几遍，就是来回这么倒。 这是用这个橡皮泥吗？这是？ 这个其实叫 做这个沙袋的。 对对对，它叫补土 啊、哦。 塑形补土，这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东西，你想你需要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好像这个东西非常的柔软啊。 啊，这是一、 这个、材料。 对，这是一块板子，它专门用来做地形，然后它在大概成型了之后，会用刀来切掉。 嗯， 来改变它的形状， 有点像那个奶酪的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他就在做这个场景，这是一个刚才我看好像是 D-Day 吧，诺曼底登陆这么一个场景，他在做这个德军的碉堡、德军的防线，还有这个美军攻上去的沙滩。 像诺曼底登陆这样的著名战役应该是有很多人在做， 对对对，而且模型出的也非常非常多 啊、哦、这是他拿了一个当时的那个当地的那 个 照 片， 是吗？ 对，其实做这种模型吧，它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写实，就比如说这个人好比说啊，他身上带了五个手雷四个弹夹，那他一定要做出来五个手雷四个弹夹，就像这种地形的细节一样，也是比如说那有棵树，那一定要把这棵树做出来，这儿有一块石头也要做出来， 就是各种细节， 对，非常写实的。 那他最后成型的时候会不会又是双方战士对垒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全都做出来了，很多的士兵，很多的坦克，很多的战船？ 这主要看你取的这个景吧，比如说在它这个那么长的海岸线上，你不可能都做到嘛，你取一个小部分能表现它这个双方的惨烈呀。 哦，你看它现在就是像做这种场景基本上就是绘漆的时候基本上用手是吗？ 对，这种只能用手了。因为那种喷笔还是比较大范围的，手的话比较自由灵活，这是一些障碍物，是在大面积的上色。他现在涂的是这个胶水吧，就算乳胶。 这些当地的一些这些，比如说士兵啊、坦克呀、战船呀，他们就是用这种乳胶粘到这个沙盘上去的。 只要你能放上去，它怎么都可以。有粘的，有就是在士兵的脚底下，给它钻一个孔，比如说用个细棍插进去，这样也可以。 哦，这现在是制作那些士兵。 对，你看那个草地，刚才咱们在聊的时候，它在撒， 对， 撒一种叫草粉的东西， 很细的漏斗。 对对对，它那里面其实是草粉，现在是做这个树枝。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模型，这是他现在在做一个海岸，先是把这个，对，这是一个登陆艇，里面会有坦克呀，会有这个士兵，然后他把这个艇做好之后放到这个水面上，然后再去加入海水的这种就模拟海水质感的东西。 这个制作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这个肯定是需要几个月的。 哦，几个月。 尤其是制作这些东西，你需要等它干，比如等它漆干掉。 就是必须得这一步的漆干了之后，你才能做下一步。 对。 哎，我其实也是蛮好奇的，就比如像做这种大的一点的模型制作的话。如果就是中间你有一点点的疏忽，或者是有 失误、手抖吧，对啊， 是不是就要重来？ 那倒不至于，因为刚才也说了，它是可以改的。像地形这种东西，哪怕你切错了一个东西，你再补上就可以了。就像冰人，比如说你把他手弄断了， 再给粘上去， 你再粘上，或者你就做一个 这种受伤的士兵， 受伤的士兵， 对，你就这可以自己改。刚开始做模型，它就是一个照猫画虎的过程，但是做到后面，你就有创作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这个颜色，我就不按照这个说明书或者真实的去做，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的。 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表达一定的情感。 对对对，像他这个在登陆的时候，我也做过这么一个诺曼底的，我在海水里加的，基本上都是红色， 哦， 代表流血嘛。因为我这个场景，我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叫《拯救大兵瑞恩》 啊， 汤姆汉克斯演的，非常非常有名。在他登陆的时候，基本上上去的美军死伤 非常的惨重， 非常惨重，全是血。当他那个影片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片沙滩，全是红的。所以在有这种感触之后，会在模型里加入这种元素。 哎，这是在干什么？ 啊，这是在做一些障碍物，模拟当时的那个场景嘛。 这是最后成型的成品是吗？ 对对对。 哇哦！ 它这个应该还没有加入一些颜色，它只是简单的组合到一起，后面应该会再上一些颜色。 还是简单的组合。 简单的。 因为做这么一个真的需要的时间非常非常多。 对。 其实很多模型都是从历史事件还有这些电影里取材的。 嗯 嗯。 就像这个，像咱们看到的这个坑道，对，诺曼底在美军登陆之后，他会对这个坑道进行这个清扫，你比如说用这个喷火器啊，或者是用炸药包啊。 之前看一个电影叫做《血战钢锯岭》嘛。 哦，对 对 对， 对， 就是有这样的情节。 对， 是。 看每一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动作， 这需要很大的功夫去进行考据，我认为。 对对对，比如说你看那个兵人身上有背了铲子的，有背了炸药包的，拿了爆破筒， 对，当时的就是美军的一些战法呀，包括 对对对 人员配比组成，对对对，都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考据。 对对对，做的还是超级细的。 这个摄像头应该是缩小的那种摄像头去照的吧？ 对，应该是 蛮细的， 微距的，对， 对，微距的。 但即使在正啊，这有点像刚才你介绍的， 对，刚才 那 个坦克 是吗？ 就是它可以做任何事儿，这辆坦克。像登陆的时候用的全都是这种坦克，比如说扫雷的，然后破障的，推土机，全是由这个坦克改的。然后 发现这么大一个场景里边，它的这些细节上丝毫没有任何的放松。 对，你可以从 还是像刚才一样这么 哇，这个就是 啊，对，这是做 再上了一次颜色之后，是 对对对，它对细节也上色了。你看， 而且它 没有死角， 表现了一个就是炸弹掉进水里爆炸的这么一个动态的场景。 对。他这个场景用了很多牌子的模型，就是一个牌子没有这么多的，就是姿势吧，病人的姿势没有这么多，他肯定是用了很多很多。这是最后成品了。 好，我们刚才看了，制作比较精细的诺曼底登陆，对吗？ 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我们跟着一个内行来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其中的门道啊，确实很多啊。刚才静天最后提到的一个点，说他这个模型里头用到了很多牌子的模型，是吧？ 对。 对于你们这些就是模型的收藏的爱好者而言，牌子重要吗？ 嗯，它主要分类型，像比如高达或者变形金刚这种，你一定要求它是正版的， 啊，是的， 这种才有价值。 版权意义。 对对，当那个刚才一梦也说了，有的模型是非常贵的，高达， 变形金刚，贵就贵在它这个牌子上， 为了信仰充值。 对对对，就是为了信仰充值。像咱们刚才看的那些就是静态模型，像军事类的，它的没有具体的这么个版权问题，因为你都是能看到，比如说美军的飞机、中国的坦克，或者德国的战车呀什么的，你所有的你都可以做，但是每个厂商他做的这个角度不一样，还有就是兵人的姿势不一样，对对，他姿势是最重要的。有时候就像刚才看的那个那么大的场景，他需要非常多的姿势。 那一般这样的生产商啊，是国内的好一些，还是国外的好一些？ 各有各的好吧。像日本的，这个是卖的比较多的，有一个叫田宫的牌子，这个牌子，它比较适合新手去做，它的零件少，可能一个人物身上只有不到十个或者十个左右的零件，但是我最喜欢的是香港的一个，叫威龙的牌子，它一个35比例就这么大的人仔身上，大概有二十多这样的零件。 这细节很多和零件少有什么优劣程度、优劣之分呢？ 零件少，它组合度就好，就是在放在一起不会有缝隙，适合新手，你只要粘上就可以了，就不需要过多的打磨。 就是技术难度不高。 对，技术难度不高。然后如果零件多的话，细节会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它身上有颗手雷，这手雷都是由两个件做成的。 就是手雷是需要你手工挂上去的吗？ 对，肯定是，你也需要手工上色。 哦、它不是本身就在那儿的。 不，所有的这零件都是分开的，就是一个35比例这么大的人偶，它需要20-30个零件拼在一起，其中装备是占比较多的部分。 那像刚才那个视频里头，这样的人偶是大概有多少个零件？ 刚才的那个我看到的，我知道牌子的，肯定是17-18个左右，接近20了已经。 就是实际上他那个也是属于每一个士兵的每一个人偶都是很细致的， 对，没错， 非常需要非常多零件的那种， 非常多的，都是很细的 高端的那种， 也没 太高的， 就是 我也知道，就是在香港很多的地方就是卖这种模型， 对，卖兵人 很多， 对，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男搭档，就是他真的是非常酷爱变形金刚，就是各种收藏，他家整个的一面墙全部都是变形金刚， 哇， 全部都是。就是盒子它都不会扔掉的， 超级，哎，对对对，我们会收集这个盒，叫盒控， 对，盒子都不会扔掉的， 就是盒子它代表着什么呢？ 盒子其实要盒子，因为你可以再把这个模型再放回去， 就比如说你要搬家， 对，对对， 可以放回去的， 对，而且盒子上的这些画是都比较精美的，就我一定会收集它的，而且在买模型的时候我会问卖家，我说你这个盒子怎么样，如果盒子不好那我就不买了， 这也是一个附带的价值， 对对对， 我们可以接着来看一看今天自己准备的剩下的图片，刚才看了这也是一个场景模型，你看我现在开始能够区分这个场景和这个单件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比较感人的场景吧，它的主题叫送别，大概就是这个父亲要去征战了，你看他旁边要开着坦克车准备走了，这个孩子来跟他道别， 这是应该是一个一战的模型， 对，应该是一战的，从坦克能看出来，还没有履带这种， 这个就是非常有着一种反战的思想在里边、啊、 其实模型的话做这种军事模型以反战的思维居多， 我可以看看接下来的，这是一架飞机、 对， 这架飞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型号呢？ 我不知道你有听过野马吗？您可能知道这个车对吧， 是比较早期的一种飞机， 对， 是吗？ 你看它型号非常早，这个叫 P51，它的绰号是野马。美军呢，它会就当时的所有国家都会给自己的， 这是二战时候的， 对对对，二战时候的所有的国家都会给自己的装备起个外号，以猫啊、什么猫啊、狗啊什么这种居多。这是野马，野马是当时美国比较强力的战机，在零式的这个制空权的统治之下，日本零式嘛，大家都打不过他，那就研制出来一种比较强的飞机，就是这个野马。 所以说这就是当时的最为高精尖的科技，然后我们去来还原一下它，实际上也是非常的生动的啊。 嗯， 我们接着往后看。 这一款也是坦克。 对，这你应该能看出来吧？是刚才那个 M4 谢尔曼型号， 就是这种坦克被还原的非常多次。大家都喜欢坐它， 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它能坐的太多了。 嗯， 你看这个跟刚才的那种又不一样， 而且对每一个都不一样，这是让我最好。 它虽然是一个作战型的坦克， 嗯， 但是炮管跟刚才的有明显的区别，还有就是这个车体， 嗯， 就是你能看到谢尔曼改装成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说作为一个模型达人啊，你还得是一名军迷。 对 对 对, 对，你得了解这些历史， 因为我觉得男孩子对这些都比较感兴趣嘛。 是的， 对，记得也很好记。其实 对对对， 嗯， 而且像那种大电影大的 IP 里面都会有这些东西。 没错，是的。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下一个。 这是一个登陆的场景。 对，这是一个现代的了。 嗯， 刚才咱们一直在说二战时期、一战时期，这是一个现代的坦克。 我总觉得现在的坦克比较简洁， 看着比较简单。 对， 嗯，其实它个头很大的，比刚才那些大上很多。 是， 嗯，这是一辆美军的 M1 坦克。 嗯， 这个水的效果，我觉得真的做得非常的生动。 对对对。他做了一个这么涉水登陆的场景，你看后面那个黑色的一个小棍子形状的， 好像是排气筒。 对对对，他坦克的排气一般都在后部，但是在水位以下了就，所以他做了一个把这个排气给放上去，他就不漏水了。 他这个这样的一般这样水啊，他是拿什么样的材料做的？ 嗯，现在网上有特别比较火的那种材料叫滴胶。 滴胶，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一种造景剂， 嗯， 专门做这种模型的场景， 就有点类似那种蜡烛的那个蜡的那种感觉。 对对，但你肯定很奇怪，它怎么能做成这种水波纹的形状？它是用笔去扫，用笔去戳， 嗯， 刚开始它把滴胶都还有这种造景剂都滴在这个你要做的这个环境上，成为一个平面，在它还没干的时候，拿那种就是比较粗的笔去戳，给它戳出这种效果。 嗯， 水的那种纹理纹。 对对对， 嗯嗯，我们来看下一个。一辆卡车， 这个卡车就是终于不是坦克， 终于不是坦克了。这是一辆美国的二战时期的战车，嗯，它是当时美军运送兵员、运送装备、后勤， 后面的那个 对那个斗 装人的， 对，他什么都能装。你在那个，比如说兄弟连，还有各种这种狂怒，都能看到这种车的这个样子。 对，基本上只要看到就是一些军事题材的电影啊，或者电视剧，都类似有这样的车。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历史的考据啊，真的非常的考究，这样的做这个模型呢，我觉得基本上达到的那种影视道具的这种高度，我觉得基本上是， 起码都是你用那种微距摄像头你去拍的话， 看不出违和感， 看不出来。对， 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放一首歌曲，我们放松一下，然后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了解一下关于模型的故事。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大家好，我是敬天。 在之前敬天和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模型的制作的背后的背景故事，包括制作的过程啊，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包括其实我敬天还有很多的这个图片没有和我们分享。其实啊，刚才敬天提到了一个事儿，我还是想先来问问敬天啊，就是他刚才提到了新人，就是之前没怎么玩过模型的这帮人，如果想开始玩这个模型啊，他给他推荐了一个品牌啊，是吧？然后，你对新人而言啊，有没有什么建议没有？ 其实我以前也曾经是个入门的新人嘛，我觉得我最吃亏的是在买东西这件事上，就是买工具。其实，刚开始做模型，你需要准备的工具很少，一个胶水，一把剪钳，就是类似于剪刀的东西吧，只要这两样足够了，然后你还需要一盒模型吧。其实像其他的就刚才像那些模型做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工具，可能像我家里就有几十种，但刚开始根本不需要这么多，只有两样足够了。 就是模型，就是那个胶水 对， 剪钳。那就是假如说啊，对于一个新手的入门的新手而言，他觉得可能我在就是组装好之后组装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教程可以去哪里学到呢？ 其实买模型的时候它会自带说明书，比如告诉你这个零件你要放在哪儿，这个零件你要安装在哪个位置，它都会有非常详细的。我曾经就是小时候嘛，根本不会看这个说明书，就自己凭感觉去装，经常装错，所以只要你按照这个说明书就不会有问题，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对， 就是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可以是吗？ 对对对，只不过有细节可能需要 不会太好。 对对， 那就是从这个新手阶段向这个高手阶段转化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过了，一个阶段过了，你就能成为一个高手了呢？ 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主要看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情感表现出来吧。我觉得刚开始照着这种照猫画虎，你照着说明书手册去做这个模型还不算太难。难的是你想把它变成一个你自己有你特色的东西。比如说我一般在我的场景模型里面都会加一个头盔。我认为那是就多余的一个头盔， 就相当于你标志性的一个， 对，就是我的一个标志，我会加，就是在这个头盔上涂上血的标志。 为什么要加头盔呢？ 这是刚才我也说过，那个在《拯救大兵瑞恩》那部电影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主人公拎着一个，就是他死去士兵的头盔，上面还滴着血，就是多这么一个头盔，你就会有那种这种。 就是他作为这个场景的构建者， 对，有情感的， 他作为场景的构建者，把这一个头盔穿越到了不同的场景之中去。 对，我会把所有的场景都找机会加这么一个头盔。 就是哪怕是跟军事题材没有关系，但是也会加一个头盔吗？ 那不会了， 那有点太违和了。 对对，那有点奇怪了。 那假如说就是一个家庭场景，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头盔， 一个带血的头盔，该恐怖的了。 所以说对于一个模型的新人变成这个高手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敬天刚才的描述之中能感觉出来，其实就是能不能加入自己的东西，能不能加入自己的风格啊，这就是无论任何的这样的门类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开始向高手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看敬天给我们提供的剩下的一些图片，我们也可以快速的看一看，简单的介绍 一 下 这个图片，我还是蛮想知道的。 这是德军的一个小队，他在搜查这个楼里的人，你看他们在找什么东西， 一个巷战的场景。 对对，一个巷战的，这个也是有那种断壁残垣的感觉。 说实话，我以前玩过一款游戏啊，是这个就是二战题材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德军的军官的这个塑造，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意思，就是 对， 我发现在大多数的文艺作品里头，德军你如何区分德军的士兵和军官，就是士兵戴着钢盔， 对， 而军官永远不戴钢盔。 没错没错， 是吗？ 嗯， 我可以再来看下一个。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日军的 在二战的时候，他在太平洋那些小岛上投送他的装甲还有补给这些力量的时候，这么一个小场景。你看他的坦克还是那个战车已经小到你根本分不出来他的型号了。 哦，这那些小的那个战车也是有细节的啊，也是有细节的。 对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我们看了这么多有场景的这样的模型，我发现每一个场景对于水的塑造都是非常独特的， 对 啊，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之处。 这个水的塑造其实是属于比较难的了。 嗯，我们可以来接着来看下一个，这是一个 很老。 最老的 超奇怪的 坦克是吗？ 对，它叫 KV 型坦克，是俄军装备的。 俄军？ 对， 俄军装备。嗯、 这个坦克没有履带呀、 啊？哦，只是给它拆掉了。 哦，拆掉了是吗？ 对。 这是所以说这个模型它是就是多方面组合而成的，就是履带还是可以拆的是吗？ 对对对，每个零件其实都可以拆掉，但我。大部分的人会把它碾死 啊， 嗯，后面还有一些，比如它的就是结构的图片、嗯，就是相当于那么一个爆炸图、解剖图，这个就属于一个小的解剖，它只是把履带卸下来了。 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这个是。这是本来这张图片，卸掉履带，可能我们一时之间找不到它那个爆炸图啊。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还是非常的细致的，包括很多的做旧的痕迹， 没错， 都是很有特点的。 就生锈了那铁锈嘛。 对 啊，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这个就非常熟悉了。 对， 泰坦尼克号啊，这个大概是多少比例的？ 这个应该是1:300、1:400，大概这样。 嗯，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厂商做的这么一个泰坦尼克、 啊、这相当于是厂商做的，就是做好的，还是说需要自己组装、 啊、做好的板件 啊，做然后 就是 零件给你自己去组装。 对对对、 啊、 像我也做过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这么个场景。 嗯 嗯，每个人可能表现的手法不一样吧。 就是其实厂商在这个模型的过程中扮演这个角色，就是给你一个比较基础的零件， 对， 然后让玩家们把它给组装起来，就像我们 对 搭积木一样，把它组装起来啊。其实这个泰坦尼克号，我觉得它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看这里上的窗户，真的让人有点密集物恐惧症那种。 就这个泰坦尼克号，我自己也做过，我大概用了。三四十个小时。 嗯， 而且这个它是不用上色的，你看之前全都是有这种涂装的感觉。 是的， 嗯，它这张照片里的这个模型是预先上好色的， 就是厂商给你弄好了。 对， 那 起码是大概弄好了。 我就是组装的时候碰掉点漆，那怎么办？ 没关系，那你就做一个 给自己再补一下。 对，你可以再给上色，或者你再把它就干脆做成一个掉漆的感觉 啊。 嗯，好，我们来看下一张图片。 非常熟悉了，这个已经。 这就是刚才的那个坦克是吗？ 对，刚才那个型号，这是前面加了一个推土铲 啊， 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推土机的型号。 嗯，我再接着往后看。 嗯，好。哎，终于来了一个、 哎，终于来了一个熟悉 科幻感觉的。这是在深圳模型展上的一个参展的照片。 这个的实物有多大？ 啊、1米左右， 就是半个人高。 对对，很大了， 其实也很大了，已经。 这个是， 这是高达是吗？ 对，这是高达。 高达， 嗯，但是具体的型号我还真不太了解。 哦，这也是一款航空母舰对吗？ 啊，这是一个战列舰。 战列舰啊。 战舰哦。 这个，所以说我感觉啊，敬天还是对这个战争题材的比较感兴趣， 对对， 非常感兴趣。 这艘船比较有意思，嗯，它是叫雪峰号， 是哪国的呢？ 日本的。 嗯， 它出名的原因并不是它参加过什么样的战争，它的战力也根本不强， 嗯， 但它是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唯一的一艘就是剩下来的驱逐舰。这艘船它号称克星，克死自己的队友，但自己从来没有受过伤。整个战争下来他中过几次哑弹， 嗯， 就都被打到关键部位，但根本没有爆炸，而且他的伤亡就是这几年不超过10个人。 所以 是福是祸， 对，他护送过的航母或者是运兵船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重要的东西全都沉了，只有他自己每次只有他自己活着回来。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个很熟悉了 啊，对， 这是一个我们 咱们国家 我们国产、 啊、 对，这是96型号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尤其这样的国内型号的坦克做的也是非常的逼真啊， 对， 而且很有气势，看上去就非常的有气势， 非常的凶猛感觉。 我们也看了这么多的这些啊，还有一个，这是哪一个国家的？ 这是二战期间 美国的 B-25 轰炸机。它 而且我看见它前面还有一个美人的一个， 对，这是 画像。 因为当时的飞行员他会把自己的座驾战机或者是战车涂上各种各样自己的标志， 就是当时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不是做模型加上去的、 不是做模型加上，是模仿的 啊，就是本身就是有这个的。 对，这款战机最有名的轰炸东京他参加过。当时在珍珠港之后，罗斯福想报复这个日本人，所以派出16架这样的轰炸机，把所有的护甲武器全都丢掉，只带炸弹跟燃油，从美国飞到日本本土轰炸，然后最后降落在咱们中国。这是也很有意思的一段历史了。 是的，是的。好，我们看了这么多模型啊，然后也是我和王若也是大开眼界。 是的啊，真的， 接触了很多这种军事题材。 而且我觉得今天上了一节历史课，真的 对历史， 对于这个二战历史， 二战一战 进行了又一进是更深一步的理解啊。我们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感觉，大开眼界，长了很多的知识啊。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放松一下啊，这个课间休息一下。 你不说爱我，我就 欢迎回来。一首非常少女心的歌之后，我们节目也是迎来了尾声啊。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张敬天是一位非常有料有故事的这个 模型 制作包括收藏的达人啊，也跟大家讲了很多。今天感觉两个小时的这个节目上了一节历史课，让我了解了很多关于这个军事包括二战的这个历史啊，真的是让人觉得受益匪浅啊。 没错。 那我们今天也是整个节目也到了尾声，我觉得让这个敬天来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下吧，就是对于这个想玩模型的人啊，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说 对一些新人的建议？ 对，其实我也有朋友总会问我说，他想做模型，但是觉得看着就很难，很复杂。 对， 觉得 我们都是看着很难。 对啊，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 对，那你说像你们做主播，我就觉得很难呀。那总有一个刚开始的过程嘛。 是的。 对，你刚开始做，你只需要把它拼在一起，只要跟那个说明书上差不太多，你别这个炮塔在坦克的底下，这就可以了，对吧？它只要能装上就行，后面的涂装那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需要长久去学习的。在你做的过程中，你慢慢去了解就来得及。而且刚才我也说了，像刚开始入门的，你只需要准备这两件东西还有一盒模型，然后照着说明书去做，有这么大概10个小时足够了时间。 就是你当你做出来第一个作品之后，其实你就基本上算是入门了， 就成功了 啊。其实我觉得啊，一个咱们这个周末版的青年说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关于比较冷门一点的这种爱好啊，之前介绍过很多。其实今天这个模型制作啊，说是冷门，其实也不冷门， 不冷门， 咱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玩过类似的东西，从小到大， 小的时候上科学课嘛，对， 是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像他说的嘛，你去准备好这个东西，开始你的组装。当你有这个东西拿出来之后，其实你就已经成功的走进了这一片领域了啊，也是非常感谢今天敬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的这个经验故事，包括跟我们聊了很多的这些军事历史方面的知识，也是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我们下一档节目是活力缪斯课，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我是王瑞。